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四節。 對於呢啲所謂醫護人員嗰個罷工咧，即係我哋當即係視為一種抗爭嚟嘅，所以我頭先講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啊！我哋嘅立場非常之清晰，係嘛？即係其次鮮明係支持醫護人員嚇，即係為咗爭取全面封關，令到香港人咧唔好冤枉死，係嘛？跟住咧就即係嚇去罷工啊！然後俾啲藍絲喺度即係嚇狂罵或者嘲笑係嘛，甚至有啲人話即係呢個罷工即係嚇你會影響到成個即係嗰個醫療服務啊。咁好多嘢老實講啦，個社會都要付出成本㗎啦，抗爭即係等於過去呢七個月係嘛？香港嘅年輕世代係嘛？佢哋付出嘅代價犧牲唔大咩？係咪？咁你少少社會成本，嗰啲藍絲店執笠咁屌你，咁真係濕濕碎啦，係咪啊？比起上嚟係咪？個社會會出現好大嘅動盪咩？有冇啊？冇啊，係咪？你會覺得呢個社會香港城市唔安全咩？有冇啊？冇啊！我哋即係唔安全嘅意思就話，你有呢啲咁嘅年青人上街勇武抗爭、堵路掟汽油彈係咪？對付呢個不義嘅政權抗爭。喂，有冇影響你嘅日常生活，或者呢個社會、呢個城市咪唔安全先？佢哋唔會影響你唔安全。林鄭月娥呢個賊婆、呢個魔鬼喺度，我哋個安全就受到威脅。有三萬警隊，屌你真係嚇！呢三萬警隊受共產黨直接指揮，然後去鎮壓呢一啲和平嘅示威，將所有嘅年青人上街，年青人視為暴徒，暴徒前暴徒後，呢、這個 PK 等啊，暴徒開口埋口就暴徒，係咪？喂，暴徒唔係咁樣講嘅，暴咩徒啊？嚇、啊！你拉咗幾多個暴徒啊？定咗罪暴動有幾多個啊？有冇影響到個社會嘅秩序？好嚴重影響個社會秩序有冇啊？有冇好多香港人行出嚟誓死反對啊？主流嘅民意都係支持啲年輕人啊！對唔住，如果唔係，你警察嘅民望係咪應該好高啊？如果唔係，你林鄭月娥點解會有百分之五十幾嘅人俾零分你啊？超過八成嘅人唔希望你做特首啊？喺科學嘅民意調查裏邊，令到香港不安全。令到香港走入危險的深淵，就是這個特區政府。所以我很清楚告訴現在這些政府高官聽，你不想做賣港賊，你不想名列小弟就來出版那本《己亥事變之賣港奸賊實錄》榜上有名，你就立即跟林鄭月娥割席。你現在在博什麼？有人失救啊，或者呢個醫療服務，因為有人罷工係嘛，令到好多人又施唔到手術啦，係嘛，做唔到手術啊，或者有啲病要輪候嘅時間長咗啊，跟住你可能去即係用呢一個嚟做宣傳戰，跟住去打壓呢啲醫護人員，甚至乎會秋後算帳係嘛？我哋香港人有良知、有血性嘅人，就要瞪大隻眼望住。任何一個有份罷工的人，如果受到清算，我們就幫他清算回醫管局，清算回這個政府。有些人跟我說，喂，這些工會、職工盟，有些什麼左膠，我理夠你，總之你現在做的事是對的，我們就要支持。有些人說，哇，你即係你救人的嘛，你現在這樣怎麼行啊，是不是？有重大事故那又怎樣啊，什麼什麼，諸如此類，那怎麼啊？咁你有啲啊，不如揾解放軍啊，嗰啲軍醫嚟香港協助啦嘛，叫曬啲軍醫落嚟一笨柒，係咪先？等佢中招啊，最好啦，係嘛？所以我都話咯， 即係如果林鄭月娥女士肯同而家即係確診嗰啲即係病人打茄輪，咁我就對你個嗰個印象就會改觀㗎啦，係咪？咁就我真係鬧少幾句一定會係嘛？雖然你都面皮赤幾厚，係嘛？咁你咁愛我哋個同胞，你咪同嗰啲喂確診嘅啊同胞，即係親密接觸咯，係咪？唔怕俾佢傳染咯，咁咪得咯，係嘛？咁如果唔係，點解唔可以全面封關啊？請問，咁啊何所據而雲咧？請問，嗱當然有好多人咧就會因為有呢啲醫管局嘅啊，即係醫護人員罷工啊，咁當然咧就會令到呢、這個醫管局。即係各個聯網，譬如特別係急症室嘅服務啊、住院服務啊、嗰啲手術啊、手術啊等等，係嘛？都可能即係會受到影響，但係你有責任去維持，因為人手由你調配。 嗯， 而家唔係全部罷工，所以唔好賴。OK， 咁但係嗰啲非緊急服務咧，咁啊相對梗係減少啦。咁你預約手術嗰啲，如果唔係急嗰啲，梗係要延期啦。呢、這個必然噶啦，係咪？人手就已經本嚟係唔夠噶啦，係咪？過去我哋成日講嘅香港嘅醫療系統咧就嚟冧檔噶啦，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仲有呢種醫管局嘅呢一種即係、就是、控制曬所有嘅醫療服務嘅資源又分派，即係呢一種聯網呢種做法，其實而家都係應該要改噶啦，係咪？嗰嚿錢係要到病人嘅身上先得噶嘛，大佬，係咪？你嘥幾多行政費？你話俾我聽，係嘛？所以當然呢個就係醫療改革啦，另外一個問題啦，係咪？咁你而家其實好簡單，即係唔好講有呢個武漢肺炎啦，流感高峰期嗰醫療 原本就可能已經冧啦， 已經係要冧噶啦，基本上。你整埋個肺炎嚟，咁而家嗰啲醫護人員其實好基本嘅要求啫嘛。喂，你幫我全面封關，係嘛？等我冇咁驚，至少係嘛？我做條氣都順啲，你又唔肯全面封關，係咪？你做好簡單啫嘛，係咪？有幾難啊？習近平殺撚死你啊！嚇、啊！你唔做係咪？跟住佢將個責任推喺呢啲罷工嘅醫護人度，又話佢冇醫德啊，有咩藍丁格爾精神咧？你唔好講啲廢話啦，大佬，係咪？喂，要執生死丑嘅，知唔知啊？啊！仲有啲隔離病房嗰啲設備係嚴重不足啊！醫護人員嘅口罩都唔夠用啊！哇！你哋寫文章嗰啲人，屌你老母喺度批評用乜嘢啊？ 嗯， 係咪？好似陳文雄之流呢啲咁嘅冚家產係咪？屌你老母讀書讀屎片啊！呢啲博士係咪？講咧埋啲冇良心嘅嘢係咪？以偏概全，喂，呢一個係一個抗爭嘅手段嚟噶嘛？佢唔係無端端要話要罷工噶嘛？係嘛？喂，佢嗰個動機係非常之崇高嘅，就係、是、你全面封關，大家去抗疫，咁仲唔清楚啊？全面封關一齊去抗疫啊嘛？你唔係機場照入，港珠澳大橋照入，係嘛？咁點啊？深圳灣照過，哇！我又刪咗黃江，我刪咗落馬洲，有 Kell 用咩？咁你仲有三個通道入嚟噶嘛？係咪？即係你有辦法證明，即係有辦法可以即係篩選到，即係喺呢三個 邊啲有病，邊啲冇病？係 啊，入嚟嗰啲一定冇病，即係啊！即係我哋係絕對唔會同意，即係啊話而家啲醫護人員不理病人死活啊！呢種講法係好荒謬嘅，我覺得。而家講緊幾日啫嘛，而家同你講數啫嘛，係咪？咁而家你撞啱呢條黐線婆，呢、這個癲婆話：你冇威逼我啊！政府唔會俾人威逼嘅、啊，咁佢冇計啦，係咪？真正想同香港攬炒係佢啊嘛，而家係咪？呢、這個叫攬炒婆係咪？啊有啲咩辦法，即係等佢即係毒撚啞佢咧，即係咩辦法？大家即係滿天神佛嗰啲人咁中意嚇 落咒啊， 落咒語啊，屌你乜降頭啊，幫幫手啦！我就唔信呢啲嘢嘅，咁但係冇啦，而家即係希望即係。 真係有啲嚇神醫或者神一啲巫婆，屌你呢啲人出現咧，真係佢生辰八字，我諗好多人都有噶嘛。 有 我信耶穌，我唔識呢啲嘢嘅。不過真係又真係，希望有人可以做到呢啲嘢啦，係嘛？即係你睇下，即係過去呢兩個禮拜，政府個防疫工作。大家你覺得你可以接受咩？口罩唔夠，醫護人員啊，即係離心離德係嘛？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係嘛？跟住咧就即係成個城市好似死城咁係嘛？啊，而家學咧即係翻學就三月頭先至翻學係嘛？咁啊，公務員可以喺屋企做嘢係嘛？但係有啲公務員就唔得係嘛？警察都吞撲啦，而家唔簽監表啦係嘛？要用嗰啲衝鋒車嚟巡必行必啦，係咪？咁嗰啲勇武派誒，呢個時間如果撲出嚟，佢又疲於奔命啦！屌你真係，而家戴口罩犯唔犯法先？真係 唔知啊！真係， 所以佢俾 CNN 拮過之後，佢咪唔戴咯，因為佢都犯法噶嘛。 唔係嗰個對 上訴緊啊嘛， 佢對照就係你之前講話叫人唔好戴，你依家你自己戴就嗰張咁嘅嘢，佢就上頭，所以今日就特登唔戴俾你睇。 呢、這個真係 take it personal 嘅，呢、這個咁嘅賤人真係， 唔識講真係， 所以都唔好講佢嘅，因為佢唔係人，你鬧佢賤人都唔好，鬧佢賤人你都當佢人啊嘛，係咪？屌呢個係魔嚟嘅 ，OK， 魔咧魔同埋妖，所以要斬妖除魔。好，休息一阵。